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ey, 你好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今天刚刚问了一个朋友，我说对，就是此刻，就是现在，你快说你脑子里面现在此时此刻反映出来的词汇是什么呢？然后他懵了一下说睡眠，万物生长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呢却挡不住我们深深的春困，所以今天我就带各位来驱一驱春困，做回社会人哈。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想要活力四射，永远做健康阳光的少年的朝夕音乐。非常好听，这首歌来自于 David Guetta and Sia， 这首歌叫做 Flames。 是的，你没听错， David Guetta 又跟 Sia 联手了。 今年一月份他们刚刚联手推出过 Hidium 之后， David Guetta 再次联手 Ciara 带来新歌。在这首歌曲里面呢， David 没有运用太多那种花俏的音乐技巧，其实主要的突出了 Ciara 的唱腔和歌词的内容，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去体会到歌词里面所传达的意义，那就是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请不要忘记去爱别人。当然这首歌的诞生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你绝对不会想到这首歌在最初的版本是 Sia 加上一架钢琴的非常纯净的声音。对于 David Guetta 来说， Sia 的声音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武器。David Guetta 曾经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传达的信息，但是每一次我在制作新歌的时候呢，我都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听它，因为我希望人们能够感受到某一种情感，即使他们不理解歌词。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你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不能完全理解这首歌歌词想要传递的内容，但是你一定会在它的编曲，一定会在他们的表达，甚至在歌手的唱腔里面体会到这首歌想要传递给你的内容。这就是音乐无国界的魅力。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那就是我个人的微博，你就可以来跟我沟通互动。当然当你看到非常好笑的微博的时候，你也可以 at 想逃离的朝夕，然后把它分享给我。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位来搜索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戴佩奇手表的社会人。下一首歌来自于 Diplo， Worry No More。 然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世界上最出色的制作人之一 Diplo， 本月再次放大招了，就是刚刚的这首歌。他发行了一张包含了六首单曲的 EP， 其中还包含了比如说 Get It Right 混音版本及另外五首单曲。在他的合作艺人当中呢，当然也不乏非常多的大牌歌手，比如说 Lil Yachty、DeSeeker、Dram、Lil Zen 等等 Hip Hop 歌手的加盟，也让这张 EP 的风格以 Hip Hop 和 Trap 风格为主。当然 Diplo 也说呢，这些歌是他为这些歌手准备的，但可能这些歌曲都不是很适合他们的专辑，所以他就把这些歌都拿出来作为一张 EP 发行出来，也是好歌别浪费嘛。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在副歌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可以去除掉各位的困意，让各位重新的生龙活虎起来。当然我们要的不仅仅只是生龙活虎这四个字，希望各位都能成为 King of the World。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 King of the World。 With you, I always saw you reaching and catching stars. thing that everyone wanted hung on your sleeve, you wore your heart on it. Did you get out? I'm wondering where you fire. The time we stole your daddy's car and drove around till it got dark. We slept outside in Phoenix Park. We couldn't get enough. We promised that we'd never part. On a tree under the stars, we carved our names into the bark to be there when we die. We had the songs that we sang along to. You had the moves to make me dance with you. I always saw you reaching and catching stars. We had the thing that everyone wanted hung on your sleeve. You wore your heart on it. Did you get out? I'm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Drinking, kissing in the street, we couldn't get enough. 刚这首歌叫做 Follow Your Fire, That's Cold Line。 这支来自爱尔兰的摇滚乐队今年发布的第一首单曲就是 Follow Your Fire, 真是无比的励志和感人呢、啊、当然还是充满了非常多回忆的味道，因为呢去年那首 Brother 也是不知道让多少的粉丝听到泪流满面。今天这首单曲虽然更显得欢快一些吧，但是歌词的内容依旧是无比的走心。比如说 Dream is what makes you happy even when you're just trying, 所以希望每一位正在努力的小伙伴听过这首歌之后都能够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开心勇敢地走下去。当然呢，毕竟这首歌也是出自四个大老爷们儿嘛，那种对生活的折腾和抵抗压力的劲儿还是力道非常的足的，希望这首歌能够真的带给你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Marianne Hill, 美国新晋的独立音乐组合，漂亮的主唱小姐姐叫做 Samantha Gongo, 键盘小哥哥叫做 Jeremy Lloyd。 迷幻风的歌曲呢，特别适合各位在一天的疲惫之后，然后浅酌一点小酒，摇晃肢体放松一下。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So black I think I better know your drink, Everything you pray for, Everything you play for, Baby turn around, Mind if I sit down, Everything you pray forEverything you play for me.

奏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 就是爱。